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论徐志摩的诗。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竹里馆。 沈从文的著述十分丰富，他的80多部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也有文学评论多篇。沈从文的文学评论从一位作家的角度入手，讲究论据的充分和观点的鲜明，很有可读之处。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论徐志摩的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23年，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了新的展开，结束了初期文学运动关于枝节的纷争，创作的道德问题、诗歌的分行、用字以及所含教训问题都得到了一时休息。作家与读者的兴味转移到作品质量上面后，国内刊物风起，皆有沉默向前之势，创造者以感情的结合做冤屈的申诉，特长异军。对文学革命而演化产生的文学研究会取对立姿势，小说月报与创造乃支配了国内一般青年人文学兴味，以彻头彻尾浪漫主义倾向向号召的创造社同仁对文学研究会做猛烈攻击。在批评方面，所熟悉的名字是程房武，在创作方面，张思平贡献给读者的是若干恋爱故事，郁达夫用一种崭新的形式将作品注入颓废的病的情感，嵌进每一个年轻人心中后，使年轻人皆感到一种同情的动摇。在诗则有郭沫若以英雄的夸张情绪、华美的词藻写成了他的女神。在北方，以胡适之陈独秀所领导的思想与文学革命运动成了分歧，向导与努力各异其趣，且因时代略呈向前跃进样子。文学运动在昨日所引起的纠纷已得到了解决，新的文学由新的兴味所拥护，渐脱离理论，接近实际，独向新的标准努力。文学估价又因为有创造社的另一运动提出较宽泛的要求后，注意的中心便归到小说月报与创造月季刊方面了。另外，由于每日的刊行以及历史原因，其所在地方又为北京，由孙福元所主编的《晨报》副刊其影响所及四教之两定期刊物为大。这时的诗歌在北方，刘馥、俞平伯、康白情诸人还守着五四文学运动胡适之等所提出的诗歌各条件，使诗歌离开韵律，离开词藻，以散文新形式为译作试验，是周作人以小诗捕捉一个印象，说明一个观念，以小诗抒情，以小诗显出聪明睿智对于人生的解释，同时因作品中不缺少女性的优美、细腻、明慧以及对自然的爱好，冰心女士的小诗为人所注意、鉴赏、模仿，成前此未有的情形。由于小说月报的介绍，朱自清与徐玉诺各以较新组织、较新要求写作的诗歌也常常见到，王统照则在其自编的文学周刊有他的对人生与爱做一朦胧体念、朦胧说明的诗歌，创造社除郭沫若外有邓君武的诗为人所知， 另外较为人注意的是天津的文学社同仁与上海的浅草社同仁在诗歌方面，焦菊隐、林如基是两个不甚陌生的名字。文学运动已告了一个结束，照着当时的要求，新的胜利是已如一般所期望，为诸人所得到了的。另一时，为海派文学所最新的青年，已经成为新的鉴赏者与同情者了。为了新的风格、新的表现，渐为年轻人所习惯，由长世集所引起的争论，从新的作品上再无从发生。基于新的要求，徐志摩以他特殊风格的新诗与散文发表于《小说月报》，此时使散文与诗由一个新的手段做成一种结合，也是这个人使散文具诗的精灵，融化美与丑劣句子，使想象徘徊于星光与污泥之间，同时属于诗所专有，而又为当时新诗所缺乏的音乐律动的流动加入于散文内。徐志摩的试验由新月印行之散文集《巴黎的林沼》以及北新印行之《落叶》时有惊人的成就。作者唯一创作集《轮盘》，其文字风格便具一种诗的气氛，文字中柔和有诗的灵魂，华丽与流畅，在中国作者散文所达到的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比肩的。 作者在散文方面给读者保留的印象是华丽与奢侈的炫目，在诗歌则加上了韵的和谐与完整。在志摩的诗一集中，代表到作者作品所显示的特殊的一面，如《灰色的人生》中下面的一列诗句：我想，我想开放我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筋络。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我要调谐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曲荒唐的、摧残的、弥漫的歌调。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他要落叶的颜色。我一把，来，我邀你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太空的声调。来，我邀你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灰色的人生。又如毒药写的那样粗犷的言语，今天不是我的歌唱的日子，我口边衔着凝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坟堆的夜捐，因为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性似的无惧残缺的尸体，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蓝里流去。这海是不安静的海，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地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狭泄着勇敢，肉欲舞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 一种奢侈的想象挖掘出心的深处的苦闷，一种肆意的热情的力的奔驰，作者的诗最先与读者的友谊是成立于这样的篇章中的。这些诗并不完全说明到作者诗歌成就的高点，这类诗只显示作者的一面，是青年的血如何为百世所燃烧，不安定的灵魂在寻觅中、追究中、失望中如何起着吓人的翻腾。爱情、道德、人生各样名词以及属于这类名词的虚伪与实质，为出入世的眼所见到，为出入世的灵魂所感触，如何使作者激动。作者这类诗只说明了一个现象，便是新的一切使诗人如何惊讶愤怒的姿态。与这诗同类的还有一首《白旗》，那激动的热情、疯狂的叫嚎略与前者不同，这里若以一个诗的最高目的是以温柔悦耳的音节、优美繁丽的文字作为真理的启示与爱情的低诉，作者这类诗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好诗。另外有一个《无题》，则由苦闷昏冒恢复了清明的理性， 如暴风雨的过去，太空明朗的月色，重生与水声的合奏，以一种勇敢的说明作为鞭策与鼓励，使自己向那最高峰走去。这里最高峰作者所指的意义，是应当从第二个集子找寻那说明的。凡是智谋的诗意集中所表现作者的欲望焦躁以及意识的恐怖、畏喜、痛苦，在作者次意集中有说明那跋涉的酬劳自白存在。 好，朋友们，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论徐志摩的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沈从文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背景，对徐志摩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以生动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对徐志摩的作品的独特性与价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学评论。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竹里馆》。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五言绝句《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诗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作品。王维早年信奉佛教，思想超脱，加上仕途坎坷，40岁以后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因而他常常独坐在幽深的竹林之中，弹着古琴以抒发寂寞的情怀。这首诗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一边弹琴一边高歌长啸，没人知道我在竹林深处，只有明月相伴，静静地照耀。可以想见，这首诗一定是诗人在心灵澄净的状态下，与竹林明月所具有的清幽澄净的属性悠然相会，从而命笔成篇的。诗名中的竹里馆，是王维在辋川营建的园林别墅，当年叫做辋川别业。那里原来是初唐诗人宋之问建造的一处山庄。王维买下后，别具匠心地将它加以营建构筑，将王口庄、竹里馆等20多处景物点缀在清幽恬静的园林之中，俨然一处休闲潜思的净土。园林建在山林湖水之盛的天然山谷区，在营建的过程中，王维寄情山水，继续诗文创作。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写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写意，创造了意境深远、简约、朴素而留有余韵的氛围。如今辋川别业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但诗人那颗晶莹明丽的诗心，仍如丝丝跳动的琴弦，撩动着亿万后人的向往之情。辋川位于陕西西安蓝田县城西南约5公里的瑶山间，这里青山逶迤，峰峦叠嶂，奇花野藤遍布幽谷，瀑布溪流随处可见，是秦岭北麓一条风光秀丽的川道。辋川在历史上 不仅为秦楚之要冲，三府之屏障，而且是达官贵人文史骚客心醉神驰的风景胜地。素有中南之秀中蓝田，濯其缨者为辋川之誉。由于辋川山谷湿气较重，常形成雾气，袅袅如炊烟，因此细雨之时，薄雾缭绕山顶，飘荡幽谷，景色非凡。而辋川烟雨的景致也位居蓝田八景之冠。辋川边有一座飞云山，山上的鹿苑寺就是王维辋川别墅的故址。寺前重叠峦嶂，松柏满山，当年寺的东侧有郊园，西侧有漆园，北侧有荔园，现在这些地方都已经变成了大片农田，不过却依然保留了王维当年亲手栽种的一株银杏。树高26米，树冠25米，树龄1200年。这棵树今天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树身需要四人合围才能抱住。距树20米远处有一块硕大的条石，传说那是当年王维的钓鱼台。如今的辋川，王维的佛心禅意已远离尘世，当年的辋川景致也淹没在几处山村之下。那静坐在竹林中的身影和心境，我们也只能到王维留下的吟咏中去领略了。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绿草苍苍，白雾 我愿你留儿 处处不怕大一家，任凭阴霾在心头挣扎，几番风雨几次牵挂，走在你身后我矛盾在心头，狂热的心逐渐冷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